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 新歌二号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s Me。 Nobody compares to you cause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新歌三号戴荃，你是人间不染霜。 若你正爱明月光，若你刚好看 新歌四号白举纲，滑行起飞降落。新歌五号黄莺，若你在身旁。 若你在身旁，我撑伞你打望。 新歌六号佳佳，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新歌七号旺福乐队，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太多的诺言我已疲倦。 新歌八号许光汉，一日。 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上绿洲。 新歌九号樊青，总想你。 为什么我总是在想你，思绪在你脸上像是按了暂停。 新歌十号等什么君，邓玉君，朝华情。 三千繁花落成泥，人长相思化不语。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成。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好听的听，爱听的听的听听 FM。 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也是很多人呢目前开始要翻唱的一首作品，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 将至。 昧的关系。 本周新歌一号呢是李荣浩张惠妹合作的对等关系啊。李荣浩呢也说他希望借这首歌呢重回中文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经典风格，以一种复古的方式，最简单的歌词和旋律表达，这个诠释最根源的编曲跟制作啊，让这首歌能够引起听者的情感共鸣。我看网上很多的 K 歌有这个灵魂独唱版，还有很多的是好朋友之间的对唱版，五花八门，非常的精彩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首歌，看看本周末所揭晓的最新他福利，他会排在第几名呢？接下来是李荣浩写的一首歌啊，《丑八怪》。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像意外。容易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 在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2013年，薛之谦的一首《丑八怪》，这是创作者李荣浩在幕后的时候，还没有正式成名之前啊，薛之谦收来的歌曲。我记得有一次，薛之谦在做客节目的时候跟我说，他在这个李荣浩出道之前的话呢，就赶紧囤了好几首他的歌曲啊，这个非常有商业的头脑啊。这首歌呢，名字上看起来非常的古怪，可是听起来却是那么的怪好听、怪美的。接下来，2018年12月份，蔡依林的《Ugly Beauty》当中的《怪美的》。周末快乐，这里是中歌榜。 寂寞的单身派对，仿佛没人

明知往前就会坠落，抱着遗憾重返寂寞，爱到最后究竟还剩什么？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 很多人会说那首歌是华晨宇最接近大众流行的一首歌，华晨宇和杨宗纬的《国王与乞丐》，两个人的气质以及声线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搭的哈、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20年前杨乃文的一首《太骄傲》。 你比电视还无聊，你想要 2001年，同样是一张个性鲜明的专辑，应该这里面杨乃文给了情歌另外一种可能啊，太骄傲。最近有个音乐企划呢，备受关注，就是滚石壮乐队啊。滚石唱片呢，召集了40组的乐团来改编翻唱滚石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啊。透过乐团的旺盛的生命力，翻转撞击滚石的经典作品。我们来听在上榜的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1997年第一张专辑《One》当中的歌曲，叫做《明天》，完全颠覆啊！ 再见明天。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在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 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的《明天》，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12位呀。 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看到最近为新歌造势的孙燕姿接受了采访，曾经某个网友发文爆料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不认识孙燕姿，在论坛发帖说，为大家推荐一个冷门的华语女歌手孙燕姿，还上了热搜。其实孙燕姿呢，当时听到这么一个评价也是有点懵啊，什么，为什么自己成了冷门歌手？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我记得同事们告诉我，你冷门歌手上热搜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什么是冷门歌手？就是又好笑又觉得可爱，可是又觉得为什么，我为什么是冷门歌手？ 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荒天改荒天改，天际无限展开，白金色很快就被替代，情人不能被安排，假死算不算耍赖？我想能来追，现在这起飞，我要去体会你每个呼吸。 孙燕姿追，来自他十年前的《是时候》专辑。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 这后跟 周杰伦的黑色毛衣啊，来自他的11月的肖邦专辑哈、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这首歌呢特别适合这两天听，因为降温嘛，所以特别需要保暖啊。但是这两天的降温呢很快就会升温啊，大概星期天呢就会恢复到降温之前的温度，所以今年冬天最近这个温度有点像弹簧一样，大家要多多的留意和适应哈。那接下来我们去到1997年，在那张经典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专辑当中，也有首歌叫做《毛衣》，送给大家张学友这首老歌。 你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暖暖的就像件毛衣，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风霜染湿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两份寂寞相伴整整夜的温暖，用一生温柔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不轻易云淡，让爱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缕编织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温暖的毛衣，一路轻轻相依，你贴着我的心，一是难得和深的感情。我和你眼睛之夜缘分离， 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时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要有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1994年谭咏麟的《梦幻的笑容》专辑当中的《讲不出再见》啊，永远25岁的谭校长呢，70年代中期温拿乐队出道，后来70年代末开始个人的发展，79年发表个人的第一张的专辑，到现在出道40多年的时间，谁能够准确的告诉我谭咏麟一共发表了多少张专辑呢？这个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一个答案啊！最近。总不能碰到谭校长，下次碰到一定要当面请教一下。我觉得100多张是肯定的，具体100多少张，我看到网上有说132张啊，当然肯定是不包括名目繁多的这个叫什么精选集啊，啊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原创歌曲应该有1000出头，1100以内，哈哈，下次 如果能够碰到谭咏麟的话，一定要问他一下，出道到现在到底发了多少张的唱片啊？他真的是几代人的青春啊，都写在了他的歌曲当中啊。好，那接下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代言人，2008年后青春期诗，后青春期的诗当中的突然好想你啊，五月天呢、 啊、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 我们像一首最美丽的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啊。本小时的结束曲，我们来听张靓颖的最新 OST 啊，本周排在中国榜 Top 40的第三名啊，胡珠夫人的主题曲叫做一生一次心一动啊，非常适合张靓颖的歌路， 张靓颖每一年会唱大量的主题曲和各种的这个有关的歌曲，但是她自己的原创专辑已经缺席了大概中文大概有七年的时间了，明年会有希望吗？ 一晚上思苦，抬头月沉沉如锁，触不到只能与风同处，心事点红烛，人年华到迟暮，看着你有生不算虚度，想做你的归途，与你真的为你铺，不为情事或是一本泪目，愿我一世追逐，不忍尘土有情自嘲负，愿我不逆征路，细雨朝暮江山寒风不，愿我青春平复回忆不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不最后如最初，一生也 第十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光。 第九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 第八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世上一朵绽放也属一眼。 第七位，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 第六位，易烊千玺四字歌。 滴滴滴滴点亮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带来青春重置计划五，请回答1999当中胡夏翻唱阿牛的这首歌，叫做爱我九九。 感情里为了爱问而放弃了自己，里思念温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不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那是最温柔的事。喜欢做摩托的时候，轻轻靠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 胡夏的俏皮一面，我第一次听到，这是他翻唱阿牛的《爱我九九》。很多人喜欢阿牛的歌，就是因为接地气儿啊，对不对？而且他就是专注普通人的平常心，然后将这样的日常的情感加以提纯。阿牛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呢，是一个冬天，他走进了一条胡同，抬头看到老房子中间呢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觉得特别的漂亮。后来有一次宣传期呢，他一天之内从香港到北京，再到石家庄，然后再返回北京，太累了，然后生病了。结束工作的时候呢，已经很晚了，他又看到了北京的圆月，这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北京的月亮》，收录在2007年他的专辑《天天天天说爱你》当中啊。 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窗外的天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路要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 高的挂在城外的山巅，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还要越级重山才回到你身边。走不完的路程，数不完的孤单，一层一层山峦，就像你的臂弯，愿那黄色月在山的那一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你就像那月光陪在我身边。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走不完的路程，数不完的孤单，一层一层山峦，就像你的臂弯，愿那黄色月 说今天北京的月亮怎么那么圆呢？我一看，哦，今天是农历的11月14，又大又亮，像个银盘一样的啊！听完了阿牛《北京的月亮》，那接下来我们来听2003年的一首歌，也跟月亮有关系，叫做《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杨坤。 我这

十八年前的今天，2003年的12月17号，容祖儿推出了她的第三张普通话专辑，叫《独照》。这里面呢，就收录了一首最被大家所熟悉的她的普通话的代表作，就是这首根据冯曦宇《Proud of You》重新填词，也是容祖儿《我的骄傲》的普通话的版本，叫做《挥着翅膀的女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这里面也有容祖儿，还有呢另外两位啊，他们三个一直在同一家唱片公司经纪。公司哈，亲如姐妹啊，三位闺蜜呢一起走过了超过20年的时间。我们来听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容我撒娇》。这里面有三个人的名字哈，容祖儿的容，撒阿撒的撒，娇呢就是阿娇的娇，很有意思。 When they see me fly, you are by my side.像小孩撒娇，有你疼爱， 在我身边有个冒失天才，常常发呆，爱笑爱卖，当我失语惊想你是玫瑰和向日葵各自盛开，走起却更酷帅，心旅程又展开，这通往遥远未来，哼唱着回忆里的时代，很多人离开，你却一直在。 我们听到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的新歌，叫做《容我撒娇》。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收听由我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回到本周的 Top 40啊，我们来听到的是王铮亮为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所演唱的插曲，叫做《因你而生》。这首歌本周的排名是第38。 一个人闯进了一座城，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梦里再多的骤雨狂风，天亮后都拂晓潭中。一个人一片人海浮沉，打一场漫长的战争，遭遇过几番人心冰冷，孤独成为我的体温，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做成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梦里再多的骤雨狂风，天亮后都拂晓潭中。一个人一片人海浮沉，打一场漫长的战争，遇过几番人心冰冷，孤独成为我的体温，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穿越荆棘丛生，你给我的铠甲让我学会坚韧，让我心底的柔软心存，我的勇气全部都是因你而生，带我走过黑夜幽深，你给我的天空日光清晨，再度为爱沸腾，我的世界全部都是因你而生，两个人住进了一座城，我从不畏惧推开命运的门，刻着彼此掌纹。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洛天依，向月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去聆听远处浩瀚无际的声音，东方的呼唤萦绕着风传递，前行，越去眼前的高山，越过荒芜的斜峰，我眺望前方崭新的风景，瑟瑟和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冠军歌，毛不易《爱情神话》。 迎面来的街，路灯微微。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麒麟在北京继续为各位直播中歌榜。在华语歌坛，我觉得蓝心湄往往是被忽略的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哈，他的音乐的审美，他的品味都特别的好，而且他比较的先锋啊，很大胆，出道也很早。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84年。蓝心湄的浓妆摇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那首歌是翻唱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叫做《周末夜天使》。 1984年，19岁的蓝心湄出了第一张专辑《浓妆摇滚》，这里面翻唱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中文版本叫做《周末夜天使》。这 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呢，其实在全世界的流行乐史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有着最著名的古典的节奏跟 bassline、好，听完了翻唱呢，接下来听一首致敬 MJ 的一首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组合 NZBZ， 这首歌名就叫做迈克尔杰克逊啊。NZBZ 南征北战致敬 MJ 的歌曲叫做迈克尔杰克逊啊，当年 MJ 可是全球最著名的童星之一啊，五岁就出道了，从小在爸爸的打造安排之下，跟四个哥哥呢成立了杰克逊五兄弟乐队 The Jackson Five 哈、等等。那么我们回到本周的榜单上面，也有一位女同学跟随爸爸的音乐道路成为了歌手，来听本周排的第33位，一位叫做贾子叶的女歌手演唱的《最最美丽的宝石》，作词是她自己，作曲呢是贾子叶的爸爸音乐人贾亦男。 令人激动的下课铃声，心跳砰砰，小心翼翼地经过三层， 默默从侧你水晶般的眼眸倒影我的身影望着课本我装作平静会有回应盼望下午四点的操场、啊、我在教学楼里迷失了方向、啊、有时会痴痴地望着篮球架、啊、心里默默祈祷晚一点放假、啊、最最美丽的 是零五后的唱作女生贾子叶、啊、带来的最最美丽的宝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贾子叶的爸爸贾一男写的另外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叫做舍不得，来自2015年黄绮珊的音乐分身小霞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由贾一男作词作曲。 在一个美丽的季节你来了，在一个纷乱的季节你走了，留一段讨厌的寂寞给了我，剩一段记忆的空壳给了我。你啊，你让我舍不得，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你啊 是否存在过？你啊，你让我舍不得。你啊，你残酷的定格。你啊，你让我好好的。你啊，你慢慢的散落在一个迷失的季节，你来了，在一个收获的季节，你走了。模糊的假象给了我，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 我们听到这是在六年前黄绮珊第一张以小霞这个身份发表的专辑《舍不得》当中所演唱的《舍不得》。我们可以听到在编曲上面用了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只用一把贝斯来伴奏啊。那么在多年之后，小霞呢刚刚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小霞的 2.0》，我们来听其中由严云农作词、关大洲作曲的《那时错，这时对》。 那时有过火焰，而这是一层森林，我甚至洒落过我的灰烬。那是一起合影，而这是言语年轻，你是我忘了你的姓名。越感情用事，越清醒有时，爱是被滥用的一个字。从前我顶多叫做迷失，那时候做错的事是不够醉生。 Shit!